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。平阳侯曹参者，沛人也。秦时为沛御苑，而萧何为主力，居县为豪利矣。高祖为沛公而出其也，参以中捐从。将击胡陵、方舆，攻秦监工军，大破之。东下薛，击泗水守军薛郭熙，复攻胡陵，取之。袭守方舆，方封反为魏，击之。封反为魏，攻之，赐爵七大夫。击秦司马懿军荡东，破之，取荡、胡府、其善治，又攻夏邑以西，至于及章邯车骑，攻元妻及抗府，先登，迁为武大夫。北救阿，击章邯军，献臣追至濮阳，攻定陶，取临济。南救雍丘，击李由军，破之，杀李由。鲁秦侯一人，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。沛公与项羽引而东，楚怀王以沛公为荡郡长，将荡郡兵，于是乃封参为直伯，号曰建成君，迁为七公，属荡郡。其后从攻东郡魏军，破之成武南，击王离军成阳南，复攻之杠里，大破之。鲁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，迁为直归。从攻武阳，下还原、勾氏、绝河津，还击赵奔军师北，破之。从南攻抽，与南阳守以战阳城郭东，献臣取渊、鲁乙，进定南阳郡。从西攻武关、姚关，取之。前攻秦军蓝田南，又夜击其北，秦军大破，遂至咸阳，灭秦。项羽至，以沛公为汉王，汉王封参为建成侯，从至汉中，迁为将军。从桓定三秦，出攻下汴、故道、雍、台，击张平军于好至南，破之，为好至，取壤乡，击三秦军壤东及高丽，破之，复为张平。张平出好至走，因击赵奔、内史宝军，破之，东取咸阳，更名曰新城。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，三秦使张平等攻参，参出击，大破之，赐十邑于宁秦。参以将军引兵为章邯于废丘，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，至河内下修武，渡为津，东击龙驹、向他、定陶，破之。东取荡、萧、彭城，击项籍军，汉军大败走。参以中尉围取雍丘，王武反于外黄，程楚反于燕，往击尽破之。祝天侯反于偃室，又尽破取偃室，击羽婴于昆阳，追至射。桓公武强，因至荥阳。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，从击诸侯及项羽，败，还至荥阳，凡二岁。高祖二年，拜为甲左丞相，入屯兵关中。月余，魏王报反，以甲左丞相别与韩信东宫魏将军孙素军东张，大破之。因攻安邑，得魏将王襄，击魏王于曲阳，追至五环， 生得魏王豹，娶平阳，得魏王母妻子，晋定魏地，凡52城。次时亦平阳，因从韩信及赵相国、夏越军于乌东，大破之，斩夏越。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，击成安军，而令参还为赵别将戚将军于乌城中。戚将军出走，追斩之，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。韩信以破赵为相国，东击齐。参以右丞相属韩信，攻破齐立下军，遂取临淄、桓定及北郡，攻筑、踏阴、平原、革、卢，以而从韩信击龙驹军于上甲密，大破之，斩龙驹。鲁齐将军周兰定齐，凡得70余县。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，齐首相许章，及故齐胶东将军田忌。韩信为齐王，引兵一臣与汉王共破项羽，而参刘平齐魏服者，项籍已死，天下定，汉王为皇帝，韩信喜为楚王，齐为郡。参归汉相印，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，而以参为齐相国。以高祖6年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剖符，世事勿绝。食邑平阳1630户，号曰平阳侯，除前所食邑。以齐相国及陈豨将张春军破之。情不反，参以齐相国从道惠王将兵车骑12万人与高祖会稽情部军，大破之。南至齐，桓定逐邑相萧刘，参攻凡夏二国县122，德王2人，相3人，将军6人。大莫敖、郡守、司马、侯、御史各1人。孝惠帝元年，除诸侯相国法，更以参为齐丞相。参之相齐，齐70城，天下初定。道惠王复于春秋，参晋赵长老诸生，问所以安及百姓。如其故诸儒以白鼠，人人言书，参谓之所定。闻胶西有葛公，善治黄老言，使人后必请之。既见葛公，葛公谓言至道贵清净而民自定，推此类具言之。参于是必正堂设葛公焉。其志要用黄老术，故相齐9年，齐国安吉，大称贤相。惠帝2年，萧何卒，参闻之，告舍人去至行，吾将入相。居吾何，使者果召参，参去，主其后相曰，以其遇事为计，甚勿扰也。后相曰，至无大于此者乎？参曰，不然，夫遇事者所以并容也，今君扰之，奸人安所容也，吾是以先之。参使微时与萧何善，即为将相有隙，至何且死，所推贤为参。参待何为汉相国，举世无所变更，依遵萧何约束，则郡国吏目捉于文辞，众后长者即召除为丞相使。 立之言文克身，欲物声名者，则斥去之。日夜饮醇酒，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餐不事事，来者皆欲有言，至者餐者印以醇酒，见之欲有所言，复印之，醉而后去，终莫得开说，以为常。相设后园进吏舍，吏舍日夜歌呼，从吏恶之，无如之何。乃请参游园中，闻吏醉歌呼，从吏姓相国召案之，乃反取酒张作饮，亦歌呼与相应和。参见人之有戏过，专掩匿覆盖之，府中无事。参子竹为中大夫，惠帝怪相国不治事，以为其少振于，乃谓竹曰：“若归，士思从容问而复曰：‘高帝心弃群臣，帝附于春秋，君为相，日饮无所请示，何以忧天下乎？然无言无告若也。’”竹既喜目归，贤士自从其所见餐，餐怒而吃竹二百，曰：“去入室，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。”至朝时，惠帝让餐曰：“与竹胡至乎？乃者我使见君也。”餐免官谢曰：“陛下自察圣武，孰与高帝？”上曰：“朕乃安敢忘先帝乎？”曰：“陛下观臣能，孰与萧何贤？”上曰：“君似不及也。”参曰：“陛下言之是也。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尊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”惠帝曰：“善，君休矣。”参为汉相国，出入三年，卒是一侯，子竹代侯。百姓歌之曰：“萧何为法，讲若化一，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，在其清静，民以宁一。”平阳侯哭，高后时为御史大夫，孝文帝立，免为侯，历二十九年卒，是为敬侯。子齐代侯，历七年卒，是为简侯。子时代侯，时上平阳公主，生子襄，时病立，归国，历二十三年卒，是夷侯。子襄代侯，襄上未长公主，生子宗，历十六年卒，是为公侯。子宗代侯，征和二年中，宗作太子死，国除。太史公曰：“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，所以能多若此者，以与淮阴侯俱，即信已灭而列侯成功，唯独参善其名。参为汉相国，清静极言和道，然百姓离秦之库后，参与修息无为，故天下俱称其美矣。”